七、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八、切实履行管理职责。 东京残奥会昨天迎来第九个比赛日，中国健儿拿下九金三银八铜，目前已经获得77金46银44铜，继续领跑奖牌榜。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在二号上午进行的东京残奥会女子100米 T37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文小燕和蒋芬芬分别获得了金牌和铜牌。比赛开始之后，两名中国选手占据前两位，文小燕全程一直保持领先，蒋芬芬则在后程被身边的美国选手罗伯茨完成超越。最终蒋芬芬以 0.01 秒的差距获得铜牌，文小燕则跑出了13秒的佳绩，打破了13秒10的世界纪录，并拿到了个人本届赛事的第三金。赛后她表示，相比夺金，她更开心的是完成了对自我的超越。 今天就很开心，很兴奋，也很激动，就打破了记录，也是自我超越，这是我比赛中成绩最好的一次。我觉得今天取得这样的成绩还是归功于平时的训练中，这次就是享受比赛。 公路自行车男子计时赛 T1 到2级比赛中，中国选手陈建新以51分07秒的成绩完赛，夺得金牌。乒乓球赛场，中国队在各级别团体项目中连得五金。射击赛场，25米混合组手枪 SH1 级决赛，里约残奥会冠军黄兴一路领先，成功卫冕。游泳赛场，中国选手蒋玉燕在女子400米自由泳 S6 级决赛中夺魁，同时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集体项目方面，东京残奥会男子盲人门球半决赛，中国队以8-1大胜美国队，挺进决赛。轮椅篮球赛场，中国女队在半决赛中以41-36击败强敌美国队。此外，五人制盲人足球，中国队0-2不敌阿根廷队，无缘决赛。中国盲人足球队队员朱瑞明说，结果虽然遗憾，但过程已经竭尽全力。 我们可以说已经尽力了吧，然后大家一直在拼，也一直想扳回来，还有一场比赛，我们还有机会拿个牌。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1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8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7例，本土病例1例，在云南。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9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1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77例。截至9月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7642,8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为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强军思想宣传普及，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1》日前印发全军。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欧班列开行保持强劲增长态势，截至八月底，累计开行10030列。同时，中欧班列自2020年五月起，连续16个月单月开行1000列以上。 上海证券交易所消息，上半年科创板公司共计实现营业收入3040.50亿元，规模净利润433.19亿元，同比增长55.14%和105.24%。 首届粤港澳大湾区购物节昨天开幕。购物节期间，大湾区内包括美食、美妆、数码等100多个产业带，29.8万个知名品牌，1300多万件商品将亮相。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总台驻中东记者赵远芳报道，阿富汗最大的航空公司阿里亚纳航空公司二号宣布，将于9月3号恢复国内航班，航线为首都喀布尔至阿富汗北部巴尔赫省首府马扎里沙里夫。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阿富汗民航局当天也表示，喀布尔机场将于3号恢复国内航班运行，国际航班的恢复仍需10日。一个卡塔尔技术团队2号抵达喀布尔机场，这是2天来抵达喀布尔的第2个卡塔尔技术团队。 卡塔尔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表示，卡塔尔正在和土耳其合作，为尽快恢复喀布尔机场的运营提供技术支持。荷兰外交大臣卡格当天称，荷兰也愿意为此提供帮助。阿富汗民航局一名官员表示，航班恢复后将首先保障人道主义援助进入阿富汗，并确保滞留在阿富汗的外国公民撤出。总台 CGTN 报道员近日对美军撤离后的阿富汗喀布尔机场进行探访，发现大量设备和仪器被毁，机场有望成为启动阿富汗经济的核心。中央航站楼的许多设备本来可以用来维持机场的运行，却被美国军事人员摧毁。一名阿富汗塔利班安全官员表示， 在美军在阿富汗的最后时刻，他们尽可能地在摧毁哈米德·卡尔扎伊国际机场。他们摧毁了一切，汽车、系统、设备，特别是他们破坏了所有的装甲车。他们摧毁了一切。 阿富汗塔利班领导人穆塔奇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富汗新政府的组建工作已经接近完成，相关仪式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中。据当地媒体报道，阿富汗塔利班将在三号正式宣布新政府成立。塔利班此前已在阿富汗全国各省任命了行政官员，包括省长、区长和警察局长等。不过，阿富汗境内依然存在反塔利班势力。在阿富汗北部的潘杰希尔省，阿富汗前第一副总统萨利赫和前北方联盟领导人艾哈迈德·马苏德之子小马苏德组建的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和塔利班近日多次发生交火，双方此前曾进行谈判，但未能取得进展。二号，阿富汗塔利班集结了大量兵力和重型武器，准备对潘杰希尔发起最后进攻。阿富汗全国抵抗阵线则声称，他们击退了塔利班的多次进攻。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2亿1820万5951例，死亡病例4526583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清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51万9808例，死亡643457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49795例，新增死亡病例1575例。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二号表示，俄罗斯对美国关于新冠病毒来源的报告导致的猜测表示遗憾。扎哈罗娃指出，俄罗斯此前已呼吁避免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而美国的报告又引发了新一轮关于一个纯粹科学问题的恶意猜测。他表示，美国的做法加剧了社会和国际舞台上的紧张局势，阻碍了国际社会共同对抗新冠疫情。扎哈罗娃认为，应当把重点放在通过国际合作寻找战胜疫情的方法上，而不是利用这一真正的全人类悲剧来解决国家间的恩怨和操纵舆论。 老挝外交部发言人二号就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新冠病毒溯源调查报告发表声明指出，病毒溯源是重要而复杂的科学实践，必须由各国科学家本着包容透明的原则共同合作开展，并在全球多地进行广泛科学研究。搞病毒溯源政治化，交由非科学、非专业机构开展溯源工作，把全球新冠病毒溯源合作引入歧途，适得其反。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李浩、刘梦雅，主播钟成、文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